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啊，咁即系话每十八年咧，就差唔多佢系会再嚟一次嘅嗰、那个日月食出现嗰个模式，即系嗰个次序啊，啊，咁呢个叫沙罗周期，其实都好犀利啊，即系古人都话冇嘢做啦，冇 internet， 冇 WhatsApp， 冇电视睇，系嘛，咁样咁冇办法，咪乱咁睇咧，睇下睇下咪睇出嚟咯，系嘛，咁佢就系、是、呢、這个叫沙罗周期十八年啦。好啦，嗱，咁啊解咗点解唔系个个月都有日食月食啦，吓、啊，咁头先讲嘛，讲翻个掩星先，掩星咧。其实好奇妙啊，你会睇哇天上面咁多星係咪、嗯、即係小星星亮晶晶即係呢个数来数去数不清。咁不过上次我哋讲咗啦，其实唔係数不清嘅。 2000几。 我哋係啦，每一次呢人类即係你个就算我肉眼好好好冇近视眼好利亦都冇光害晴朗无云同埋系冇月光、啊、我哋记住下、啊、月明就点啊 星稀。 星稀、啊哦、月明星稀我哋一般讲。所以呢凡係有滿月或者甚至唔係滿月得半月呢即係個月光光嘅時期就唔係適合睇星嘅時間嘅。吓、啊、好啦咁但係我假設冇月光影響冇燈光影響其實人眼一晚即係望上個天呢就最多呢都係睇到2000粒星到㗎喇、啊。一般嚟講我睇到千幾粒都好好㗎喇。咁但係如果你睇晒全年春夏秋冬四季呢大概6000粒左右。所以係咪多但係即使係咁我哋成日都覺得個天尤其是如果你真係去過外地吓、啊去過又唔使我哋㗎去過呢個內蒙古得㗎好多人去內蒙古大草原睇星。嘩你覺得全個天都係星咁樣。咁全個天都係星如果月球喺呢個背景上面喐咁成日都有掩食㗎啦都有 occultation 㗎啦咁樣。咁其實又都唔係㗎喎原來個即係你雖然感覺上直覺好似成個天都係星但原來星與星之間呢都仲係好多嘅距離嘅拉距嘅。如果月球呢其實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咁所以喺個過程喐入面嚟講呢如果你用望遠鏡睇你連好暗嘅星都計埋呢咁佢就真係晚晚都有 occultation、哦。但係如果我哋以肉眼只睇到個星嚟講呢其實 occultation 呢唔係咁 common 嘅唔係。而且就係話如果淨係一粒星俾佢遮住都冇乜意思好睇啦。我哋 occultation 就係話咩有幾樣嘢第一就係佢遮住一啲呢就係其他嘅行星。咁其他行星肉眼睇就係五行嘅啫係咪就係水星啊金星啊火星啊木星土星呢咁基本上呢水星呢你冇乜機會㗎啦好難㗎因為水星呢係好近太陽㗎環繞太陽。佢係即係日落之後冇幾耐出一出日出之前冇幾耐出一出㗎啫。咁所以你月球染水星呢係非常之艱難。但係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呢四粒呢係真係有機會㗎。但就唔係時常出現啦。即係咁啱佢行下行下大家行下行下呢咁你就有機會。那個好睇之處在乜嘢呢因為佢遮咗粒星因為嗰啲星呢即係如果係 star 啊，係一點嚟嘅咋嘛就算你用幾強力嘅望遠鏡都是一點咋嘛。但係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喂你用一個小型嘅真正嘅天文望遠鏡啦即係 astronomical telescope 你都要睇到一個盤狀㗎嘛即係有面積㗎嘛。咁你零零四四係一個天體嚟㗎嘛雖然佢好細啊，但然後個月球當然啦你個放到咁大個月球就好巨型啦。但你睇住個月球慢慢慢慢移過去。 好過癮。 咪遮咗個火星喎或者遮咗個木星喎喂好過濟呀即係講得做得好過濟好過癮㗎嘛係咪即係一個天體遮住一個天體。咁呢樣嘢呢就叫 occultation 啦。咁當然有時個 occultation 呢就唔係呢四粒嘅行星啦。有時譬如有啲特殊嘅天體都值得睇嘅。譬如七姊妹星團就係啦。七姊妹星團呢其實喺冬天呢係好易睇嘅就喺金牛座即係嗰個牛眼嘅右上角不縮五嘅右上角嗰個叫Pleiades 七姊妹星團。咁肉眼呢如果你又係啦即係環境好即係個條件好好嘅你又好好視力嘅你應該睇到最少六粒星有人睇到七粒星一執嘅係一個開放式嘅星團我哋叫 Open Cluster。係啦 點解呢 開放星團呢即係話呢星團就係啲星走埋一齊啦、嗯、但係有兩大類嘅一類叫開放式開放式呢就係個距離呢係比較大呢同埋佢哋係不規則嘅第一類呢就叫球狀星團球狀星團叫 globular、嗯、globular cluster 咁嗰啲呢就好明顯呢就係一個波咁樣呢係即係球狀對稱啦但係當然佢中間呢嗰啲星就好密集一路向外呢啲星呢就比較疏越嚟越疏越嚟疏咁疏到呢就差唔多同其他冇分別啦咁樣。咁嗰啲叫 globular cluster。 哦咁 Galaxy 有個叫 spiral 咁。 哦係啦。唔同啦 你都曉得講 galaxy 啦 ，galaxy 就還 galaxy，cluster 就還 cluster、嗯。通常我哋而家講嗰啲開放星團咧，或者係球狀星團咧，基本上都係屬於我哋銀河系嘅。但係你講嗰啲咧，譬如呢個螺旋式嘅星系咧，嗰啲就已經係離開咗我哋銀河系嘅另外一啲銀河系嚟嘅、嗯。不過我哋叫做統稱叫星系嘅啫，啊，英文就叫 galaxy。而我哋呢個咧，我哋叫銀河系啊嘛，係、叫 Milky Way 啦，係咪啊？咁但係。即係天文學家咧，我哋就會叫，如果係即係統一咁叫咧，我哋呢個叫 Milky Way Galaxy 啊。譬如咧，離我哋一個相對地比較近咧，其實都好遠咧，就喺仙女座嘅大星雲嘅，其實以前叫星雲啦，後嚟先知道原來佢係另一個嘅星系叫 Galaxy 啦，所以叫做 Andromeda Galaxy。而 Andromeda 咧就係仙女座，咁呢叫仙女座大星系啦。咁都係嘅，其實月球咧講掩食咧，佢都有機會。去掩呢個仙女座大星系嘅、哦，嗱、因為仙女座大星系咧講出嚟一定要唔講唔得。仙女座喺嗱，你第時可以考下你朋友啊。 好啊， 你話人嘅肉眼最遠可以望到幾遠？我相信咧，如果佢唔係天文發燒友咧，一定達唔到，因為我哋能夠望到，即係冇儀器輔助嚇，望到最遠嘅物體就係仙女座大星系。 咦，光年計喎咁樣？ 講係咯，嗱，我哋嘅銀河系咧，我直徑大概10萬光年。即係光由我哋呢個銀河系嘅一端去到另一端呢要10萬年。但係我哋離仙女座大星系即係我話已經其實比較近㗎啦。但係250萬光年。即係話我哋而家見到嗰個模樣呢嗰啲光呢係250萬年前已經離開仙女座大星系㗎啦。而家佢行佢走啊走啊走已經係用宇宙入面最高嘅速度喇喎。就係光速啦。佢其實已經走咗250萬年先至嚟到我哋嘅視網膜啊嚟到啊我哋眼睛嘅。咁呢個就係人類唔需要靠儀器嘅幫助所能夠睇到最遠嘅天體。但係當然呢我梗係都睇過好多次啦。太多又唔好講啊！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用肉眼睇，唔需要用相同望遠鏡啊、天文望遠鏡睇咧，對嗰、那個條嘅個嗰個觀察嘅條件嘅要求都好高。 其實啲望遠鏡唔貴，而家人哋玩相機都4-5萬元一部。 啱啊！ 天文望遠鏡你講得 冇錯啦，你講得啲冇錯啦。我上次都同大家講過啦，好多我啲老友記啊、啲朋友啊，或者搭上搭都問我、啊。 不過冇得影靚模咯，冇得睇。 係唔係得嘅？唔係你可以有倒轉啊！即係講個常識啦，我都好似未講嘅。天文望遠鏡咧，佢為咗咧費事多隻香爐多隻鬼咧，佢係盡量。中間真係能夠將嗰個物體扯埋嚟放大就算啦。咁但係如果按照無論係折射式，即係伽利略嗰陣時做嘅咧，亦或係反射式，即係牛頓發明嗰個咧，佢咁樣將佢放大之後咧，其實嗰個嘅影像係倒轉咗嘅 ，upside down 嘅。所以即係話，如果你用天文望遠鏡嚇、即係講得咩啲咧，裝人沖涼咧，嗱，不過嗰個人咧係倒轉嚟沖嘅。腳就向上咧，個頭就向地嘅嚇，咁、你唔介意咪得咯，係嘛？你鹹濕佬，你話哇我好勁嘅，我腦係喺個腦入面咧。 咁我哋睇星咁樣都要倒轉嘅， 係完全係。 但係 我哋睇星全部係倒轉嘅。其實我哋而家望上個天上面咧，睇嗰啲星咧係倒轉嘅。譬如你睇個木星咧，其實不過我哋慣咗，我哋唔理佢啦，因為天上面其實冇所謂倒唔倒轉啦。我哋睇木星也好，月球都係㗎。其實係上下倒轉。 咁 NASA 出嗰啲相咧，係咪用電腦整？ 咁又唔係喎。NASA 出嗰啲咧，其實就係太空船影噶嘛，即係佢最近咧，大家知道去冥王星啦，係嘛？咁冥王星佢拍嘅照片，有時而家我哋啲數碼技術咁勁啦，係嘛？佢咧嗰啲就唔係倒轉嘅，即係佢大部分都係即係right side up 我就嚇、就唔係倒轉。咁、但係如果用望遠鏡影嗰啲咧，我哋睇嗰啲天文嘅圖冊。入面係嗰啲大嘅即係喺地球上面嘅望遠鏡影嗰啲呢其實呢係南北倒轉嘅。咁但係我哋天文學家就唔理佢因為覺得喺太空入面。 係囉冇所謂。 邊度叫上邊度叫下啫、好啦咁但係其實有辦法嘅、其實有一個呢就叫做巴魯 Lens, 巴魯嘅人名。其實你可以呢就喺嗰個望遠鏡嘅即係喺睇觀察嗰部分我哋叫目鏡啦大家知啦嗰、個叫做 Objective Lens, 就叫做物鏡。物件嘅物、後面嗰個呢真係能夠任你揀個放大倍數嘅我講過啦。其實你可以將佢放到好大都得但係冇意思嘅因為放到越大呢就越蒙㗎嘛。好啦咁你用唔同嘅我招佢嗰啲叫目鏡目呢就係眼目個目就叫 eyepiece。但係如果你喺呢個物鏡同目鏡基本上喺目鏡呢邊呢你可以加多一個裝置呢叫 Barolens 呢其實你係將嗰個光呢就啱啱反轉就倒返轉嘅。咁所以你裝人沖涼呢 你係真係可以呢用天文望遠鏡睇加個巴魯呢咁佢就係 right side up 㗎啦就企喺度沖涼就唔係好似蝙蝠咁沖涼㗎。但係我哋天真係睇天文嗰啲呀我哋真係睇天體呀嗰啲天體呀唔係嗰種天體呢我哋係從來唔會加巴魯嘅。因為你即係搵自己笨㗎嘛因為你加咗個鏡呢其實對嗰、那個即係影像嘅質素呢 有差少少。 係啦冇錯係有損嘅。咁我哋睇我使乜理佢係咪倒轉即係倒轉啫。係咪所以我哋係唔會加巴魯lens。但係呢你裝人沖涼可以加㗎話俾大家聽啊。不過你唔需要啦而家嗰啲雙筒咁勁。根本唔需要用到嗰啲真正嘅天文望遠鏡啦。 唔係由九龍裝喺香港。 咁頭先咪講話嗰個開放式嘅星團啦。 嗯。 咁之後另外嗰個係。 係就是、球狀啦。 就是、球狀。 球狀呢其實佢哋全部都係我哋喺 Milky Way Galaxy 入面嘅嘢嚟嘅啫。 哦 ,ok。 咁、嗯、七姊妹星團呢就屬於開放式。 哦。 所以呢你個月光呢確實呢有時呢個掩食我哋叫做啊食都係日食月食嗰個食啦又講真喎。講少少常識呢其實呢個食字。究竟有冇個蟲字邊嘅呢即係簡寫個蟲字、以前個個都有寫個蟲字啦侵蝕嘅食㗎嘛。但係呢後嚟呢有啲人呢就考據返即係話我哋古漢語嚟講呢其實大家都知啦份日古漢語呢啲字係簡單好多㗎嘛。咁就話呢其實古字呢係冇個蟲字邊嘅不過後人呢就加咗個蟲字邊。咁於是就拗啦。咁有啲人就話要有蟲字邊有啲人就一定唔能夠蟲字邊。咁但係而家呢我哋越嚟即係講真啦我越老呢個人就越開放嘅。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啦你鍾意有蟲冇 蟲都得嘅。 應該有個蟲因為呢 侵蝕㗎嘛。 不斷演化。 冇錯啦。 不斷演化。 係啦。但係呢有時真係復古㗎你有冇留意過去呢十幾年分佈同埋公佈個佈字。而家我哋大部分人都唔寫企人邊㗎。我讀書嘅時期小學、中學、大學喂分佈啊即係政府嘅公佈梗係有企人邊㗎嘛但係一個都唔寫㗎。係 咩 你唔知呀 唔知。 而家復古㗎嘛即係啲人話叫政治㗎嘛。咁所以有時我都覺得咩嘅呢樣嘢就唔好太過走偏鋒囉轉牛角尖囉。咁即係等於我哋話時間一樣㗎嘛。 走火入魔。 係咪我唔會講時間㗎老實講吓我就講時間嘅。但有時呢就係譬如報刊定報刊呢。 韓文會上身又。 係啦咪又係囉即係又啦。咁你話一定要讀報刊係咪咁你叫提倡定係提倡呢是不是一樣而已是不是那有些人呢就是政治的一定要提倡就不要提倡一定要報刊就不能夠報刊一定要時間就不能夠時間那有時候我覺得沒所謂 我上個禮拜呢你不在這裡 Thomas 我都講的我就說星宿定星宿呢是不是我讀星宿的好我們休息一陣回來再繼續